又形容在成功研发出疫苗之前，食物是平息混乱的最好疫苗。世界粮食计划处执行干事比斯利说感到震惊和惊喜，形容是人生中第一次感到难以言喻。组织发言人就说获奖是令人自豪的时刻。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502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64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1，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6，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61美元，卖出1,922.3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時，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颱風燦紅已經減弱為強烈大風暴，在晚上10點，燦紅集結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約43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帶。本港今晚和明天的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氣溫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敏感時刻在直播室咧，呢一刻有莫莉同埋 Kitty 嘅。Hello， 莫莉。 Hello， Kitty。 係啦，咁啊，一開頭咧，我哋十點鐘當然要請翻 Eric 李亞力出嚟同我哋介紹下啲電影啊、電視劇啦。Hello，Eric。 Hello，Kitty 好，莫莉好，大家好。 係。今日同我哋介紹啲咩劇咧？ 嗱，我又喺呢個 M 平台睇到一套，發掘到一套幾好嘅韓劇啊。 係。 呢啲我都好少睇韓劇，不過呢套我覺得幾啱我睇。 嗯嗯 嗯。咁我都想介紹下俾有興趣嘅朋友嘅。係。咁呢套咧算係奇幻劇嚟嘅。 係。 咁就但係就唔係嗰個咩補給站嗰、那個， 嗯、 而係另一套新啲嘅，呢套新啲嘅。其實你睇落去咧會有啲似我哋香港嘅這個《學魔的》咁。 係啊，我正想講啊。 係啦。 你有睇到嘅？ 我睇咗一集，唔係。講紅魔的，我講嗰條 trailer。首先我睇咗條 trailer 先啦，咁我就之前咧已經同阿 Eric 講我喂條 trailer 會唔會搞笑得滯啊？哇！嗰啲 CG 會太得意啊！ 咁咧其實都值得講下先嘅。咁嗱呢套韓國嘅奇幻劇咧叫做《非常校護檔案》，咁都應該啱啱上冇耐嘅啫。咁導演咧就係、是、李京薇。咁編劇呢就係、是、鄭世朗同埋李京薇嘅。咁鄭世朗係邊個呢？鄭世朗就係呢個原著小說嘅作者啦。咁即係所以就係導演同埋原著作者就一齊去編個劇嘅。咁應該忠誠度好高嘅。咁佢個小說呢，鄭世朗呢就喺2015年呢出版咗呢一本叫做《非常校護檔案》嘅小說啦。咁同埋攞咗呢個韓國日報嘅文學獎嘅。咁、所以都算係得獎作品嚟改編嘅。咁雖然呢頭先我講話即係韓魔式啫，咁但係呢佢傾向有笑有淚嘅一啲感人故事，咁雖然佢係短短地嘅，每一集大概係30分鐘到40分鐘到啦，有時短啲，有時長啲，咁得六集嘅啫，第一季，咁唔係好長嘅，一陣就睇完噶啦，咁但其實咧，佢冇六個故仔嘅，佢大概係兩集一個故仔到啦，或者三集兩個故仔到啦，咁佢都係將佢穿梭咁樣穿插咁樣嘅， 但我想問係咪唔同古仔個主角都係嗰兩位？ 係一樣嘅，冇錯冇錯。嗱，主角就唔係得兩個嘅， 因為我睇咗第一集啫嘛。 開頭咧，大家都覺得得兩個主角，就係、是、男主角同女主角啦。 係啊。 咁其實跟住後面咧，有一個另一個男主角嘅，咁通常韓劇都要咁噶啦，二男一女或者二女一男。係。咁咯，咁所以佢其實後面有啲劇情係發生咗嘅。咁或者介紹下嗰個人物先啦。 好。 讲少少啦，咁咧呢个校护，校护咧就系住学校嘅一个护士嚟嘅，咁佢就叫安欣英，安就系姓安全安啦，欣就系欣典嘅欣啦，英就系英雄嘅英啦，安欣英咁啊，个美音一样，咁咧佢好得意，佢细细个咧就有特异功能噶啦，如果我哋用中国嘅方法去讲咧，就佢有天眼啊，同埋佢有驱魔嘅能力嘅。咁但係呢佢奇怪嘅地方就係咩呢，佢見到嘅所有靈體或者怪物呢都係啫喱狀。咁又可愛，即係啲啫喱唔係淨得啫喱嘅，有牙啊，有爪啊，有角啊，但唔同顏色喎，好彩色繽紛嘅。你就咁睇落去呢，一啲都唔邪惡嘅，一啲都唔恐怖嘅。咁就細細粒咁樣啦，好似隻小甲蟲啊，或者青蛙仔咁。 又有少少長江七號嗰啲 feel 啊。 少少啦，係啦，啲唔多得啦。咁總之周圍都係嘅，周圍都有嘅。咁但係一般咧都係人體無害嘅。咁最如果遇著一啲唔好嘅曳嗰啲咧，咁佢就會去清理佢哋噶啦，即係佢有個驅魔能力噶嘛。咁安欣英就負責去驅除佢哋啦。咁佢驅除嘅道具咧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一把手膠做噶，全部都係膠做嘅手槍，就 BB 彈嘅。咁另一個咧就可以伸縮嘅一把塑膠嘅發光嘅劍。咁啊，就好似玩具咁嘅啫，兩樣嘢都係。 真係好似我哋中秋節玩嗰啲劍咁。 冇錯。 咁其實呢套係卡通片定係嗰啲咩比卡超真人版嗰啲？係 啊，真係有啲似啊。 咩嚟嘅咧？ 比卡超真人版都差唔多。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因為咁卡通咧，所以你見到個女主角咧，成日都拎住兩件嘢走嚟走去。喺學校。咁啲其他嘅學生咧，又覺得冇嘢嘅，即係佢都係膠噶嘛，又會發光，好靚噶嘛。咁但系咧有啲限制嘅喎，就系、是、咧嗰把枪咧一日咧只可以用22发 BB 弹嘅啫。咁啲 BB 弹咧全部都系受过嗰啲祝福嘅，即系譬如圣水啊，佢好多种派别嘅，圣水啊、佛祖啊，咩都有噶啦。咁咧跟住嗰把剑咧一日咧只可以用15分钟嘅啫。啊，即系发动佢嗰阵只可以用15分钟嘅啫。咁即系有限制嘅，即系一日都唔可以做太多嘢嘅。好啦，呢个女主角啦。咁男主角咧就是、一句漢語嘅老師，漢語即係咩咧？即係中文啦，即係韓國而家係好耐之前係漢語嘅，咁但係即係唔係講啊，所以佢寫係漢字，咁而家已經改咗啦。咁但係佢都有漢語嘅呢一科去讀嘅。咁嗰個男主角叫洪仁爵，就係呢間學校啦，佢背景喺間學校咧就木蓮高中嘅漢文老師漢。語老師漢文老師嚟嘅，咁咧同一時間咧，佢都係呢個創校者嘅孫，即係呢間學校係佢爺爺創辦嘅。OK， 咁佢就冇咩特色嘅，因為佢後生嗰陣咧因為中意玩啦，去揸電單車就撞身，咁所以咧只腳咧就跛跛地嘅。咁但係咧佢就有一個特異功能嘅，但係佢自己唔知嘅喎。呢、這個特異功能咧就係有個超級正能量， 好似個金箍網咁啊！ 冇錯啦，成一個罩咁罩住。咁所以就乜嘢妖魔鬼怪咧都近，即系冇办法近身嘅。咁只有咧就系安欣英咧可以睇到佢身外边嗰个罩嘅啫。 咁所以佢一見到佢咧就眼金金咁望住佢。咁呢個漢語老師咧，即係男主角就唔知發生咩事啦。係。咁咧就係見到個女主角眼金金咁望住佢， 以為中意自己係嘛？ 係啊，係啦。好啦，咁啊去到後少少咧，就出現咗一個英語老師啦，全部都係語文老師啊。 嗯。 呢個英語老師咁喺美國翻嚟嘅美國籍嘅韓人，即係韓裔嘅美國籍啦。 嗯。 咁咧就係叫麥肯石。咁咧，開頭講得佢好普通嘅啫，即係佢教完英文冇嘢做咧，就走去做呢個研習組嘅導師啦，即係做下嘢咁嘅啫。咁但係咧，原來咧後屘發現咧，佢有法力嘅，同埋咧背景咧都幾耐人尋味嘅，即係佢好模糊嘅，暫時講到唔知邊度嚟啊，又唔知點啊咁。咁但係咧就硬係成日都眼金金盯住紅人卓老師嘅，即係盯住個男主角嘅，係都幾奇怪嘅咁咧就同埋原來後屘查到咧，佢創辦咗一個新興嘅宗教，叫做安全與幸福。嚇係好得意，好得係啊，好搞笑嘅。咁啊都幾 信奉安全定係幸福嘅呢個教 ？Both 係啊，安全同埋幸福。 Why not both？ 係啦，咁經濟好雄厚，咁一路都係神神秘秘唔知做乜啦。咁咧古仔幾時開始嘅咧？就係講女主角咧就喺呢間學校就職之後，大概一個月度咧就發生。好多神奇嘅事件或者神秘嘅事件啦，咁咧佢跟住就必须要同呢个男主角咧携手去斩妖除魔啦，咁咧其实佢嗰、成个风格咧都系比较天马行空式嘅，好头先你讲咧就有啲似呢个比较超真人版啦，咁佢无论任何嘅嘢喺佢嘅眼里边咧都系一个喺女主角嘅眼里边咧都就算妖魔鬼怪都好咧都系有可爱嘅一面嘅，OK， 咁呢系佢个性嘅问题。咁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咧佢系冇表情嘅人嚟嘅。 系， 因为佢细细个咧系冇朋友嘅。 嗯 ，OK， 咁佢嘅朋友咧，唯一有朋友嗰阵咧，系因为譬如佢个朋友死咗，亲人咧就想问佢咧，你可唔可以见到我嘅亲人啊？咁，即系好似被做问米咁咯。 嗯， 即系你有问到米嘅就揾你做朋友。系好惨啊！咁同埋佢一开始咧，第一集咧就系讲佢细细个发生嘅事啦。咁样佢有个位几可怜嘅，所以我讲呢套剧系比较有笑有泪嘅地方就喺呢度。因为佢譬如佢妈妈死嗰阵咧，佢见到佢妈妈咧喺个灵体咁跟住佢。 系 咁，因为佢成日都见到嘢咧，大人见唔到噶嘛，咁所以佢要睇心理医生。 嗯， 心理医生唔知佢做紧乜。 系。 咁最直到咧，佢都差唔多醫得好嗰陣啊，放得低嗰陣咧，佢媽媽就夠期啦，即係佢靈體可以喺人間活動一段時間，即係最後都要消失啦。咁但係佢消失好慘嘅，佢就變成一塊好大嘅啫喱， 係慢慢溶咗咁樣。 係啦，仲要慢慢溶咗嘅。咁就女主角就細細個唔知嘅嘛，咁喊到七彩。 嗯。 咁即係其實佢每一次親人有咩事咧，佢要經歷兩次死亡嘅。 嗯。 即係佢會睇到佢嘅親人兩次死亡，咁所以佢一路都唔開心嘅。 嗯， 咁好彩佢後屘有個所謂認識咗一個即係嗰啲按摩師咁上下嘅工作啦，嘅一個姐姐啦，大姐姐啦，佢當咗佢係親人咁，咁佢成日都勸佢或者叫佢幫手去清理嗰啲妖魔鬼怪。 嗯， 咁所以佢個背景咧，佢又自己一個人住啦，冇朋友啦，冇拍拖啦，日日都要化啲好古怪嘅妝啦。嗰啲指甲油又要唔知揾啲咩去浸水出嚟整啦，因为全部都系保护佢，唔俾嗰啲妖气咧侵占嘅。咁同埋咧，佢要定时咧就去啲庙宇啊，或者系嗰啲情人桥嗰度咧，去摸下人哋啲祝福嗰啲字咧， 吸人哋祝福啊！ 系啊， 吓咁嗰个被吸福嗰个人会唔会就有灾祸噶？ 咁啊唔会嘅，譬如嗰啲情人锁咧，咪写嘅嗱，有个锁锁喺条桥度，跟住咧就话我同边个咩白头到老咁。咁呢啲系一个幸福嚟嘅，咁佢就吸咯，一路吸咯。吓咁佢要插电嘅，好似插电机咁。 嗯， 即系佢需要插电，如果唔系佢用晒法力咧就好攰噶啦。系咁，所以佢对住阿男主角系好得意嘅，因为男主角咧系一个超级嘅正能量电池嚟嘅。 嗯， 咁所以咧佢有用完咗啲能力之后咧，佢就会捉住阿男主角只手咧，好舒服咁咧，好享受咁咧个表情啊，好舒服，好享受喺度吸电咯， 中意个表情啦， 系好你想象唔到啊个表情，我觉得佢做得几得意嘅，即系佢可以谂到呢个方法去表达咧，我都觉得几搞笑。咁所以咧系其实我点解会介绍咗？我觉得佢女主角系演得好，因为佢平时系一啲表情都冇，基本上佢系苦埋口面， 系。 即係好似全世界爭咗佢啲嘢。 係，但係我想問下李亞力咧，即係聽阿 Eric 講咧，即係可能我哋都會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咁樣啦。但我睇完第一集之後咧，其實係幾一頭霧水嘅，因為咧發現好似好混亂咁啊。嗱，首先咧，當然我睇得到佢嗰、那個即係角色。嗰、那個設定係點樣啦？但裡面有啲嘢，即係譬如有個學生咁樣，突然之間就俾人射咗一啲奇怪嘅物體喺條頸度。咁然後咧就喺條走廊度咧，見到有兩三個佢嘅分身唔喐咁樣，一模一樣咁樣動咗喺度。咁呢啲咧，我又唔知道其實佢想表達啲咩喎？ 嗱，因為咧，其實你要睇埋第一集。 哦，係啦，所以我就喺度，我到底我睇唔睇埋落去好啊？我都唔知講乜咁啊。 因為佢第一二集撈埋先係一個故仔嘅。 哦。 佢後面有解釋㗎啦，咁當然啦，後面我哋先睇到咧，原來譬如第一集出現嗰個男仔咧，那個學生咧，其實係俾阿麥肯石整蠱㗎啦，因為佢嚟試，因為麥肯石係嚟試探阿女主角嘅，佢要試探佢睇下佢有幾多法力嘅，咁、其實咧除咗我哋講，譬如你頭先睇到第一個咧，其實佢好得意嘅，因為佢譬如第一集佢出現嗰隻大青蛙怪咧，吹下都睇到咁。咁咧，其實咧，佢原本呢間學校咧，應該講學校嘅背景。 嗯、 因為呢個學校咧本身嘅地面咧本來咧係一個水池嚟嘅。咁、但係因為咧有啲殉情嘅人走去自殺，咁就怨氣啦。咁咧跟住累積咗好多，就好多人走去嗰度自殺啦。咁、自殺完之後咧，因為屍體喺個池底嗰度咧，於是乎咧喺裏邊啲魚啊、青蛙就食嗰啲屍體啦。跟住咧就累積咗好多怨氣，咁所以搞到咧越嚟越多人自殺嘅。所以嗰個池係一個魔池嚟。咁於是政府咧就下令咧就填咗佢啦，就揾啲泥土填咗佢，跟住要擺塊石壓住佢嘅。咁一切咧都係因為咧男主角同女主角咧入去呢個神秘嘅地下室，學校嘅地下室裏面咧發現咗呢個位置。咁咧整開咗嗰塊鎮壓磁石之後咧，就所以所有嘢都走曬出嚟。所以搞到咁大件事嘅。咁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第一集咧，就可能之前都睇到噶啦，突然间又出现啲丧尸奔跑。 系啊，你知唔知道我成套戏咧，我冇讲过任何一句嘢，直到佢揭开咗嚿石之后，跟住啲人嘘一声，即系两只手摆喺后面咁样跑咧，跟住我就自言自语话：吓、又丧尸噶。 系啊，好好笑噶，佢特登噶，我谂佢系想我嚟，即系我谂原著小说人会咁写嘅，但我觉得佢拍嗰阵咧系特登玩呢样嘢。 系。即其实已经是韩国电影的一个 signature 嚟噶啦，即系无论点样都好，都要有少少丧尸嘅元素喺度。 仲要敢用呢个方法去跑嘅， 系 咁系特登嘅，我觉得佢系特登玩出嚟嘅。 系 咁，所以第一二集咧就主要系人，即系开始解释个故事背景啦，啲人物关系啦。 系 咁咧，比较我觉得比较感人嘅咧，就系第四同第五集嘅。第四集咧系有叫食满者，咁系一个佢系一个生物嚟嘅，但佢化身为人。咁佢話咧，有一種叫界滿嘅波紋，即係妖怪啦。咁咧就出現嗰陣咧，就會令到人咧就行衰運嘅。OK， 咁咧佢哋有繁殖期嘅，好似普通嘅蟲咁樣，有繁殖期嘅。咁佢哋喺繁殖期開始嗰陣咧，食滿者就會變化身為一個人咧，走出嚟咧就去食佢哋噶啦。咁咯，咁就食光曬之後咧，這個食滿者就會死嘅。因為呢啲滿咧，啲界滿咧，只會喺呢個食滿者嘅胃液裏面先可以消滅嘅啫。你點樣打都打唔掂嘅，即係連女主角殺都殺唔到嘅。係啦，咁咧就是因為呢個關係咧，就佢化身成為一個叫慧敏嘅女仔啦，一個學生啦，女學生啦。咁變咗咧，其實佢已經好習慣嘅，一出現咧，佢就出嚟食啦，食完之後佢就消失啦。咁佢嘅生命好短嘅啫，大概一兩個禮拜。咁但係咧，佢嘅活動範圍咧，真係幾 kilo 方圓嘅啫。咁所以但係咧，好有情感，即係安欣英，即係嗰個女主角咧，覺得佢咁好慘。即係你又嗱，第一佢又唔可以識朋友啦，又唔可以做其他嘢啦，佢一出嚟咧就發現食妖怪啦，食妖怪佢又死。咁其實係一個悲劇嚟㗎喎。咁所以咧，女主角咧就決定幫佢，就千方百計幫佢撤離呢個輪迴。咁最尾嗰幕就係講佢成功啦。成功佢就問佢想而家第一件事最想做乜嘢啊？咁佢想我想試下離開嗰個圈啊，即係佢嗰個範圍。因為佢以前想離開嗰陣咧，會好痛同埋會死嘅。咁佢終於下定決心啦，咁咪叫女主角咧就車佢離開嗰度。咁佢一可以穿過嗰個範圍咧，咁佢就覺得自己已經即係可以做一個正常嘅人，咁就即係直情流曬眼淚啊！咁呢個一個好感人嘅一個故仔，細細地嘅故仔。咁跟住第五集咧就係講佢欣英嘅初戀。咁咧佢有個中學嘅同學叫金剛線。咁咧就其實就因為有啲債務問題咧，屋企突然間就消失咗啦，咁就學都冇得翻啦，咁啊突然間好耐唔見。 突然间有一日咧，金刚城嘅鬼魂咧出现咗喺安欣英嘅眼前，咁佢一见到佢就知道佢系鬼嚟啦。 系， 咁于是乎咧，佢就一路跟住佢啦，因为发生好多剧情啊，嗰啲唔讲。咁咁就令到咧阿欣英咧回想翻过去佢做学生时代嘅经历嘅一啲唔开心嘅事情。 嗯 ，OK， 咁其实佢都系被排挤嗰个嚟嘅。 嗯， 咁后屘就当然啦，即系呢个死者咧，即系金刚城最后都要变成啫喱啦。 嗯， 咁变成啫喱嗰一刻咧，欣英就喊到肥哩啡嚟啦，跟住最后就连佢嘅特异功能都消失埋。 哦， 就系咁啦。咁所以呢两段系比较感人。系，我觉得佢写得个情感写得几好。 嗯嗯嗯。 咁去到第六集咧，就是、第一季嘅完结篇啦。咁就都系一啲河魔伏妖嘅剧情啊。不过最重要咧，佢就出现咗两个好大嘅秘密。第一个咧就系、是、幸福安全与幸福呢个组织。 系。 其实咧，原来咧呢、這个学校嘅创办人咧，即、就、系、是、男主角嘅爷爷咧，同安全与幸福系有关系嘅。 嗯。 咁、啊、唔知点解喎，未揭啦。跟住呢有一间公司叫日光清毒。清洁、啊。清毒清洁。 清洁係咪，我唔知道。我唔记得咗。係第一集已经有㗎喇呢个。 係係。 咁呢执咗粒㗎喇嘛。 係执咗粒嘅。就要每个月消毒一次。日光消毒嘅总 之。嗯。 日光消毒。咁就每个、每半六个月要去消毒一次嘅。咁消毒咩就大家本来唔知嘅。咁而家知啦，就係嗰啲劇。咁但係原来呢两个组织係隶属两个后面好大嘅一个秘密。呢两个组织同时间要抢咧，就系呢一个学校嘅底下嗰个词啊。 嗯， 吓咁咧就安全与幸福咧，就话咧利用呢个咧就可以唔知用咩风水啊，跟住就可以改变国运嘅。 系 吓咁啊，讲到好复杂嘅。咁、但系咧就因为牵涉好多人命，所以日光消毒咧就想阻止佢嘅。 哦， 吓咁所以第一季嘅尾咧就出现咗两个大嘅即系敌对嘅组织啦，咁发生咩事呢？就希望有第二，好似有第二季噶啦。 哦，咁应该会有啦。其实嗰个故仔都未完， 未完噶。 系咯，哦，咁 OK 喎、哦，呢、這个其实都几真系几科幻咯、啊，同埋真系好似阿 Eric 你咁讲，有少少航魔的嘅 feel， 即系你要中意嗰啲奇幻嘅题材，即系但系你要真系一开头俾少少心机同埋耐性去 follow 咗佢所有嘅设定先，嗯、即系你要接受到啲 咁。如果头嗰两集嘅话 ，OK 噶，好、短啫嘛， okay, 半个钟，两集加埋都好似一个钟啫。 好，咁听你咁讲，我翻去睇埋第二集啦，俾少少心机。 系啊， 到第三集先好睇。 主角叉电嗰阵好可爱噶。 啊 ，OK， 你睇 Eric 讲到咁， 终于李亚力都睇中咗， 有女主角啱 啊。 好，我哋下个礼拜再打俾你倾过。 OK， 好啊， 拜拜。 沙砾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惊世恶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你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 系啦，晚上十点半钟听过有周柏豪嘅《劫后余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話：因應酒吧感染群組，今晚起到中環蘭桂坊酒吧區安排流動車輛向酒吧員工和客人派發檢測樣本瓶，希望增加誘因鼓勵檢測。當局亦會在葵青、灣仔、尖沙咀和九龍城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其中港灣道體育館檢測中心明天開始運作，葵青石梨社區會堂最快會在星期日啟用，有關地點靠近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徐德義說檢測屬自願性質，但同時正研究制定強制檢測的法律框架。尖沙咀帝苑酒店再多三名員工確診，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分析，暫時沒有女員工受感染，相信男員工休息室是主要傳播病毒的地方，預料酒店出現大爆發的機會不高。許樹昌又說近日有酒吧出現小型爆發，周末亦有較多人到酒吧消遣，認為在中環蘭桂坊設流動車輛派檢測樣本瓶的做法是有針對性。至於是否有需要考慮縮短酒吧營業時間，他說如果再有酒吧出現爆發，相信可能會再收緊。海關上月打擊跨境走私貴金屬活動，偵破六宗利用貨車走私黃金的案件，檢獲大約71公斤懷疑走私黃金，估計市值大約3500萬，拘捕六名跨境貨車司機。海關說上月在落馬洲和文錦道管制站發現有貨車司機分別將黃金綁在身上或者藏在車內，企圖掩飾走私行為。海關相信鑑於疫情關係，跨境客運大減，不法分子利用貨運走私黃金以賺取兩地金價的差價，同埋協助清洗犯罪得益，不排除有幕後犯罪集團操控。東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武藤敏郎透露，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下月中訪問日本，並同新任首相菅義偉會談。武藤敏郎說未知具體日期，因為巴克的行程是由日本政府相關部門和國際奧委會商討決定。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之前說過，巴克希望十月訪日，和菅義偉商討奧運會籌備問題。報道說不知道行程被推遲的原因。菅義偉就任日本首相之後，曾經表示舉辦奧運會是日本政府的頭等大事。股市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8454點，升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59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72。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5，人民幣6.695，英磅對美元1.299，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7.31美元，賣出1928.08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埋强风。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老婆，一阵间咧，我去超市入货，同埋买嗰只米，而嗰只咧太硬啦，你仲有冇嘢买啊？ 食软饭真系好咩？ 喂，你讲咩啊？我几时食软饭啊 ？B B 啊，我意思系唔中意啲米冇咬口啫，你唔好嬲啦。不过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洁彤嘅周末有情人就真系讲食软饭啦。 啊，系、啊，老婆，我今个月啲零用钱呢？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嘅研究，无论你系唔系住喺劏房，我哋都好想听到你嘅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10月仲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嘅参与，我哋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我系夜鬼嚟嘅，唔好要我喐啦！ 唔喐唔喐，梗系唔喐啦！ 你唔喐，我喐， 咁我算系喐定唔喐啊？ 我喐啊，喐得好劲添啊！ 新星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嘅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系喺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咧，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嘅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咧，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咗之后，再同朋友玩翻旧伴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继续星期五晚的敏感时刻，在这个时候呢直播室有敏大人，敏大人好。 Hello Kitty， 是有莫莉和 Kitty 在这里 的。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晚继续这个冷知识之夜。嗯、好， 是。 边个冲出来先？ 我冲出来先。 好。 嗱，我想问即食面这样东西，即是经常都说即食面，不是问你们哪个发明，因为你哋大家都應該以為係日本入面發明嘅，係咪？ 可能有機會是香港噶啦， 誒、欸， 定中國啊？ 香港， 香港啊？ 誒、欸，如果你正確嚟講嘅話咧、嗯，全部都未必係， 全部都唔係添。 我反而想問你哋，知唔知係咩人發明嘅？ 咩亞 洲人？ 誒、欸，即係啦，即係邊個種類嘅人發明啊？ 種類定種族啊？ 種族啊？ 種族 係 邊一類呢，就係 係咪啲打仗嗰啲啊？ 即係唔係即係嗰啲佢係中國人發明啊？就係、是、問大話，即係香港人發明啊？日本人發明啊？定、嗯、係越南人發明嘅咧？ 我其實中國有呢啲咁嘅餅面餅都唔奇。 係啊係啊，佢咪、啊啊、油炸咗嘅嗰啲面、啊，其實佢都係。即係應該係杯面嘅初型嚟。係 啦、啊欸啊，有一個說法，即係話中國清代官員啊，咁、嗯、就俾個廚師將新鮮嘅面條跟住卷成一團啦，跟住攞去油炸嘅、 嗯嗯。 但係如果你話而家我哋食緊呢個嘅即食面咧， 就唔係，即係雖然有呢個說法啦，但係就唔係佢講緊呢個即食面係邊一個人發明嘅咧？即係邊一個地方人發明嘅咧？ 頭先你話越南啊嘛， 係啦， 咁應該係越南咯。如果唔係，你點會無啦啦講越南咧？我哋哋 呢個老師真係夠， 係 答案就在試卷裏， 冇錯。 咁問大人，你覺得咧？ 我都是讲返香港。 好，开股。 是。 两个都错。 哎呀。 其实原来是台湾人发明的。好多人都可能以为是日本人。咁其实呢原来呢即是现在那个日咩个公司啦咁好大规模啦。咁所以可能好多人都以为是日本人发明。但其实呢一个日咩食品公司的创办人呢其实佢个名本来叫做安藤百福。不过这个人其实是日本人来的。他的本名叫做吴伯福。 其实是台湾人。 台湾人来的。 哦、 其实呢他呢就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就是台湾的嘉义厅人来的。战后呢就跟妻子呢就归姓了为日本籍。所以就有个日本名叫做安藤伯福啦。亦都呢之后就去了日本那里创立呢日字头的食品公司。之后还发明了即食面这样东西。那加一些调味料下去再浸三分钟就已经可以吃到嘅呢个嘅即食面啊，好啦，佢呢度又再问你哋一个问题啦。喺台湾呢个面咧，都会有第二个名嘅、哦，叫咩名咧？ 泡面 唔系 方便咯， 唔系 方便面 泡面唔系 吓，都唔系啊， 系啦、 嗯。你系讲紧一碗嗰啲 用热水煮开嘅面，再配上汤， 我都好似听过一个名嘅，但系我又唔系好记得诶。 这个名字是我们成日都听到我成日误会它是第二种面来的。是啦。 即拌面的嘛。 不是。 嗱、 不如这样它的名字呢后来被人家称为伊富面的。伊就是伊面的伊啦。富就是住人的富啊。是啦的面。但是台湾有第二个名字 的。什么平面 一个字的啫。什么面这样我会成日错误地将佢混淆咗第二种面，而嗰种面喺之前嘅冷知识入面咧系有出现过嘅。 意面 系啊 ，Kitty 啱咗，系啊。原来台湾人咧会叫呢个煮，即系用热水煮完之后再加上汤、蔬菜或者肉嘅面咧，会叫做意面嘅、 一分 一分， 好嘢。 系好啦，跟住之后到边个会开题啊？ 到我啦， 好。好 喂，你哋有冇听过一个圣经故事咧？就系讲呢个亚当同夏娃嘅诞生啊嘛。吓嗱，呢个我就系问咗你哋知唔知嘅先，但系就冇分嘅。知唔知男人系点样诞生喺圣经入边啊？同埋女人系点样诞生嘅咧？ 唔系个天创造出嚟嘅咩？ 个系 定系食蛇果啊？ 上帝创造 系啦，上帝创造出嚟噶嘛？系嘛？ 男人系咪就系上帝攞泥土？去做出嚟嘅 一个抽咗条骨嘅，我记得 系啦。女人就系喺个男人度抽咗佢一条骨嚟做出嚟嘅。 系啦，哇，真系中晒，但系我呢条唔系问题， 冇分， 冇分嘅系。 我以为你傻，我哋俾我哋个人一分添。 系啦，咁所以我就系想问你哋啦，到底咧，常人啊，系男人有几条肋骨，女人有几条肋骨？ 好问题。 哇 摸自己 feel 下嚟噶，喺我面前揿。 点样为之一条先咁样？ 打横一对啦，你咁讲一对咯， 一对啊，系嘛？ 系咯，佢应该系对称噶嘛， 系咪啊？ 好似话有啲话唔对称噶。 嗱，我摸到我咁样吸气咧，呢度就会突出嚟噶啦，一。 真系咁，佢真系逐条数。 好啦，摸到胸部啦， 胸部嗰度摸唔到，话俾你听，一定。 我估系你估先， 五十几条， 哇边有咁多啊？ 五十几条啫，即廿几对啫， 系咯，你打环 五十几条即系几多对啊？ 唔知廿几啫嘛， 廿几对， 唔知五十几定七十几噶，我记得 冇咁， 唔系讲紧脊骨嘅一格格就 冇咁多嘛，你冇吓自己呢个， 原来楞到上锁骨噶， 呢度都算肋骨啊？ 算唔算啊？ 算。 打环呢啲嘛，包住肺嗰啲嘛。 哦，咦，咁我真系要摸耐啲喎，呢个六。 佢真系继续摸 十十一，我估啊，我有十二对到啦。 好，Kitty 真系摸得啱啦， 咁都摸到。 系，但系你讲男人定女人先？ 女人咯， 女人啊嘛。咁男人咧？ 男人多啲啊，我估，因为我摸自己噶嘛，十二对系摸骨咁摸，真系摸骨啦。今次摸到摸你，帮我抹翻粉先啦。 抹咗， 好难得嘅呢个男人咧，男人，因为嗱咁我故头先问大人叫我哋讲个故事嘛，咁因为男人可以掹佢一条骨，咁我估佢应该多啲。 定是少了呢，因为他拔了给女人。 蛤？咦，你又好像有些道理喎。 少了一条的。 但是买你男人的躯干比起女人通常都会大一点的。即是我觉得 粗一点， 所有器官都大一点。我觉 得他即刻给我下一盒拍拍。 多两条。我觉得多。多两条咯。 多两条，多一对。 多一对。13对。 我估18啦，如果咁讲。 咦，点解你头先话男人少啲？你先俾我抛掷， 系抛掷啊！ 因为你头先话12对嘛，咁、 啊、 男人冇理由有成20条咁多噶嘛， 20条就系10对噶咯。 啊唔系，20对咁少噶嘛，咪20对咁多噶嘛，咁顶多都系多4至6对嘅啫，我估。 哦 ，OK， 系咯， 咁我开估咯， 好。 你两个都错啊，其实男人同女人嘅肋骨系冇一样 嘅。哎呀，搞错啦！ 诱骗，你造幸福的宫殿，迷失了看不清，别自以为玩得起，梦想爱得如此激烈，奋不顾身所有危险，直到你被幸福隔掩，才发现到风雨色变，一步步踏入甜蜜的坟墓，自是被放逐，丝毫不愤怒。怎么逃出浪漫的包袱？Oh, tell me, baby, how that felt? Tell me how that felt? I've been in 如此的哀怨，这什么概念？ Oh, tell me, baby, how that felt? Oh, you just don't care. 他们为爱一丝经验，我为他纪念。甚至哭说他没人陪 You got tied up in the sand trying to get away 是不是很无力想问候老母亲幻想破灭得太快心里觉得会但这爱情是越早说话切得越想要确认眼神好浪漫好天真一步步踏入甜蜜的坟墓自是被放逐丝毫不愤怒怎么逃出浪漫的包袱 Oh, tell me, baby, how that felt Tell me how that felt I've been in 如此的哀怨是什么概念 Oh, tell me, baby, how that felt Oh, you just don't care 他们为爱一丝经验我为他纪念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无理敏感时刻。 好，听完首歌翻嚟啦，我哋得知道咧问问题嘅技巧系好重要嘅。 系啊，问 得系人咧，特登 set 多一条问题出嚟 fit 我哋两个嘅，唔紧要。好，到我问啦。嗱，而家咧，我哋成日都聽到有人講一個俗語叫做炒車，就睇人炒車。咁、就唔係講交通意外嘅，即係話啊，人哋可能即係有啲事情，發生咗係好混亂嘅，係啦，好混亂嘅搞到係啦，咁跟住有誤會嘅，咁咧其他人睇炒車咧就變咗做食花生咁樣啦，即係一邊睇戲啦。咁原來咧喺20世紀初嘅美國咧。大家都真係鍾意帶住真嘅花生去睇真嘅炒車㗎喎、哦。咁到底嗰陣時係炒啲咩車呢？嗱，呢個就有問題啦。 幾時話？ 20世紀初嘅美國，即係1896年至到1930年代。 單輪車。 單輪車，好，問大人估單輪車。 我估賽車。但是单车是赛车， 单车冇你估， 即系双轮车啦，最近 都系错嘅，估唔估多次？ 系咪赛车先？即系咪关于车嘅嘢先？ 佢真系车嚟噶， 真系车嚟。 但系睇下大家系睇炒啲咩车咯？ 佢喺二十世纪初，即系1900咁样啫。咁嗰阵马车， 马车 1900F1赛车。 好，都是错的、 啊、 原来那阵时咧开股啦，都不是依车，是真系车嚟嘅。 食住花生睇依车几闷， 仲要大架啲先有官能刺激。 哦，系咪嗰啲铲泥车？啊，唔系嗰啲农嗰啲叫咩农作物嗰啲咧？收割车。 答案是火车。 炒火车啊！ 炒火车。 即系点啊？ 嗱，原来咧1896至到1930年代咧，呢、這个火车相撞咧系一个表演嚟嘅、哦，仲要大行其道啊！咁你又估唔估得到点解嗰阵时会有呢一个嘅表演呢？ 点解会有呢个表、啊、火车表演？ 系啦、啊，点解要有呢个火车相撞嘅表演呢？ 咁变态同埋咁有钱嘅，原来嗰阵时 系咪佢哋换紧啲车啊？即系开始唔爱旧式嗰啲， 唔要啦系嘛， 唔爱啊，唔爱不如炒咗佢啦。我哋拍戏成日都系咁噶嘛，啊炒车啊，搵架边个汤车房搵架嚟啦，喷翻新佢，然后炒咗佢啦，咁嘅。 天能嘅飞机都炒得啦，系咪先？ 太慢，因为我飞机炒得太慢， 炒得 走得快过佢。 你觉得个原因系咩咧？ 系咪嗰啲節慶嗰啲啊？又跟住側邊放煙花嗰啲啊？個天即係一路炒嘅時候，砰咁佢放煙花，一個祭典嗰啲嚟噶。 但係點解要炒火車 咧？ 火車紀念火車紀念日 唔係火車紀念日， 發明佢嗰一日，所以就炒佢啦。 嗱，當然啦，要搞呢一個表演就梗係鐵路公司負責搞啦，係咪先？咁點解鐵路公司要搞呢個表演呢？ 又唔係問大人頭先講個話舊嘅，所以炒咗佢。 其实咁佢炒嗰啲都算系旧嘅，佢又唔会攞啲新速速嘅去炒嘅，所以向住嗰个方向谂就差唔多啦。 我觉得系应该系佢要换新嘅车嘅时候，旧嗰啲车啲零件或者其他嘢惊俾人偷，所以就宁愿炒咗佢，一拍两 就真系滥炒啦。 系啦，等其他人都唔可以去掂佢或者揾到佢啲零件。 嗱，开始咧，我觉得系比较理性啦，呢一啲嘅原因差唔多，可唔可以再谂多一个比较实际啲？ 咩嚟噶理性？ 实际同埋贴地啲嘅， 佢冇地方摆， 好简单，差唔多噶啦，好简单嘅啫， 好简单。 要撞散佢攞啲零件去卖咗佢啊！跟住賺翻錢啊！ 係啊， 係啲鐵嗰啲可以嗰陣時好貴噶嘛，同埋打仗嗰啲年代嚟噶嘛， 係攞翻佢哋 recycle 嗰啲鐵。 係啦係啦係啦， 好開股啦！個答案咧就係因為原來咧有一啲沒落嘅鐵路公司咧，佢為咗開拓呢個新嘅收入方法咧，反正啊營運呢個鐵路啊做呢個火車嘅交通咧，都唔係收到好多錢啦。咁佢剩翻落嚟嘅嘢咧，就不如真係一拍兩散，就收入場費。咁咧就叫做即係攞翻啲錢袋落袋啦。 即係睇以前嘅天能咯， 新實版仲要 係 新實版， 好叻咩？炒飛機 係咯， 年代 已經炒火車啦， 炒火車啦。 但係咧嗰個 咁咪调转嚟炒， 几危险噶喎。 reverse 噶嘛， 系啦。佢话咧呢个举办者咧会预先啦喺现场铺设一段小段嘅轨道啦，咁喺轨道嘅两边咧就各自放上一架旧嘅蒸汽火车。咁活动开始嘅时候咧，就会由两名火车工程师咧就拉动个油门就加速咁样。咁喺加速嘅时候，咁你可以幻想到即系两个火车就即系迎头咁样行紧啦，行紧啦。 工程师点算啊？ 即刻咧系啦，就喺度。就嚟相撞嘅时候咧，就跳翻落火车咁样， 咁危险啊！ 系啊，系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表演嗰个 protectors 个主角都系要咁噶。 系啊，哇！嗰阵时咧，观众系需要俾几蚊美金咧去到观赏嘅。 嗰阵， 但系佢哋可以攞翻一啲纪念品噶， 就一包花生啦。 错，花生系自己带去嘅， 就啲碎片啊， 冇错啦， 火箭碎片咁样啊， 系啦。火车相撞之后咧，啲残骸就会散落四周啦。咁嗰啲观众咧就可以攞翻属于自己嘅戰利品，咁慢慢咧， 可以撞咗幾多次啊？ 其實冇噶，佢反正佢都冇用噶咯。咁佢咪諗住 一次得佢幾多架咧？ 好過 二十架就二十次咁咪完。 係啊，咁啊好過唔係啊，佢兩一次兩架係啊， 好似肋骨咁樣， 幾蚊都貴喎， 一排排。但係咧後屘咧反而咧就變咗好似一個市集咁啊，因為佢咧每次都吸引到即係成千上萬嘅人去到食花生睇呢個表演啊嘛。咁啊聚集咗咁多人嘅時候咧，就衍生咗咧嗰個場地附近會有一啲臨時嘅餐廳啊，甚至有啲遊戲喺度擺檔啊、雜耍啊等等。咁啊變咗咧一個本身係四嘢都係好空曠無人嘅地方，突然之間咧就變咗一日之城咁樣，大家就湧咗去啦咁樣。 哦，咁可以即日走噶？佢嗰啲冇火車走， 有個新嗰輛車佢哋啩？ 載咗嚟跟住炒咗啦。 唔怪之咧，我唔知關唔關事啦。泰國嘅時候咧，咪有啲話嗰啲火車站咧遠啲嗰啲咧，就有好多市集嘅。 啊， 係咯，我唔知關唔關事咧。 佢應 逢喺啲車站就會有市集噶咯， 梗係啦，你人流 多人啊嘛， 係啊， 唔知關唔關事咧。 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扇窗，恋爱。每样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起。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无憾那段淡过。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 俾法例。消息话，如果容许选民可以在明年立法会选举时在内地投票，政府要尽早完成修例以便安排。多个建制派政党早前促请政府修例，以便在大湾区工作或居住的合资格香港选民可以在内地投票。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545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66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8，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4，人民币6.695，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兌美元0.723，新西兰元兌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11美元，卖出1925.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台风灿红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晚上10点，灿红集结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今晚和明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风和是有大雨和强风。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i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报复式咁样听呢只歌，当系去咗旅行啦。 或者我想快乐，偏偏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了变得不渴望。屈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 阿 Ken 话佢会以发泄嚟形容今次嘅作品嘅，除咗系因为疫情底下同大家一样冇得去旅行之余咧，仲系因为佢去旅行期间会以周围行嚟放低歌词中所讲嘅负能量。 谁担心也都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太多只好有时释放。 作曲编曲加新风，填词周耀辉，监制廖志华，上榜四星期未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洪卓立，我们都想旅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好啦，到我问啦。 我想問一啲關於衣服題嘅。 嗯。 咁如果我哋買啲新衫嘅時候，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發現咧，有一啲嘅衫咧就係會附送兩粒紐勾喺誒側邊俾你噶嘛。係。係啦，咁啊嗰啲紐係點解咧？ 咪俾你甩咗時掟翻 第一胎咁。 係啦，我都深信你哋會知嘅，但係另一樣嘢就唔知道你 又係冇分 冇分嘅，係啦。但係咧另一樣嘢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啦，就係、是、通常有啲咧佢另外有個透明嘅膠袋裝住咗一塊布俾你嘅， 係俾你補衫咯， 係啦，俾你哋用點用嘅咧？ 咪就係勾爛咗就補翻咯。 呢、這個真係有分題嘅。 配翻嗰只布咯， 系阿敏达人就觉得系配翻只， 或者系补埋咯， 系或者补埋， 系啊， 系补噶啦， 系补噶嘛， 补噶啦， 仲有咩方，仲有咩其他工？ 当初嘅时候我都以为系真系俾人补噶，但系如果佢俾一块咁细块嘅布我，跟住之后我如果戒到成个手臂咁烂，咁嗰块布点样补咧？ 嗰、那个。唔会补噶啦，你件衫 你烂少少就补，即系烂衫 一个窿噶嘛，系一个窿噶嘛。哦，或者仲有嘅就系俾你摆诶嗰粒纽顶住嗰粒纽，你缝纽嗰阵 哦， 会唔会咧？ 错， 都错啊， 两个都错。 咁我唔知啊，咁小布、 哦、我谂唔到啦。 好，开估佢咧，原来咧即系原坊间系好多人都以为咧嗰块布咧真系俾我哋补衫，我自己都以为系，但系原来嗰块布唔系俾你补衫用噶，系攞嚟俾大家咧攞去洗衫嘅时候测试佢冇甩色啊，又或者应该用边只洗衣粉，哦、因为有阵时有啲就我、你用彩票得，有阵时漂白水就唔得咁样噶嘛。咁、啊，跟住之后所以就系俾你测试埋你嘅洗衣粉，同埋佢会唔会甩色用噶、嗯？原来原来咁几细。 从来都冇呢个， 我从来都冇测试，系咪 啊？系，我都冇。好啦，咁啊，另外一个嘅衣服题啦。嗱，牛仔裤上面咪有好多唔同嘅钉嘅，点解会有嗰啲钉咧？同埋你有冇发现嗰啲钉永远喺嗰啲位置，即系到而家都仲系有嗰啲钉嘅，即系咁多年里面啊，佢发明咗。 嗯， 一开头发明已经有噶啦，啲钉原来。 嗯， 咪初期啦，初期已经有噶啦。 挡子弹，啲牛仔要挡子弹噶， 好细粒啫。 乱噏嘅，因为我已经谂唔到正经嘅咩，咁嗰啲系就系钉咯。但系佢咁样问到好像 好似晒，好似系咯，好似好有实际功效咁样。 实际功效嚟噶，原来。 咁一开头系嗰啲建筑工人着噶嘛牛仔裤，系咪啊？咁即系方便佢哋做嘢噶啦。唔通要黐住贴住啲钉？即系磁石咁样摄住啲工具喺度，嗯，有咩用咧？啲钉、 必要时候拎出嚟 揼，佢系咪令条裤增加啲重量啊？ 你可以从住呢啲方向谂，佢真系会令条裤系增加一啲嘢嘅，但系增加啲乜嘢咧？ 等佢唔好咁，等佢挺啲。 系啦系啦， 累紧啦。 等佢啊，我知，等佢系咯，等佢挺啲，唔好松开咁去做嘢嘅时候，咪唔会即系啷下啷下，跟住摄咗埋去其他啲机器嗰度咁危险咯。 累紧啦，但唔系咁。 哇、啊，讲得咁好都唔啱啊！ 系咯，咁好啊！ 系咯， 好好嘅解释、啊、你哋，但系都唔啱。 你唔好用常理啊 ，Kitty， 唔好用常理。 而家世界都冇乜逻辑。可能由嗰阵开始已经系咁， 但佢又话好实际喎， 实际噶。但如果你谂翻嗰个年代嘅话，我觉得佢劲噶，咁都谂到， 唔关个重量事， 唔关 重 量。 我知啦，等佢摆落洗衣机洗嘅时候会啷啷声，好开心啲咯。 开股啦，好嘛？ 好啊， 好。其实咧，你睇落好似冇乜用途咁，只系装饰啦。但系原来嗰啲钉咧，其实佢哋会叫佢做纽钉。佢哋嘅目的就系防止牛仔裤好容易就俾人着到爆咗，即系爆胎啊，或者着残咗，或者着到成条裤就即系烂开。佢因为嗰阵时咧，呢个创办人啦，牛仔裤创办人咧，开头系冇整呢样嘢噶。但系佢整牛仔裤原因就系因为佢谂住可以磨得耐啲啊，即系耐用性强啲啊。因为毕竟咧都系俾嗰啲淘金或者矿金嘅工人去着噶嘛，咁、你知啦，如果着嗰啲嘅话，即系话好粗壮，即系好粗糙啊，或者佢哋好粗着啊，好容易会整烂啊咁噶嘛。咁、当时咧，原来咧嗰啲嘅工人啊，成日咧唔够一日条裤就烂咗啦，跟住就根本上就唔系呢个牛仔裤创办人初心想谂嘅嘢嚟嘅。咁、于是佢就之后就喺度谂有啲乜嘢可以做咧，之后就原来发现佢钉啲纽钉喺嗰啲裤嗰啲某啲位咧，就可以将嗰条裤咧整到更加坚固、更加扎实，就冇咁容易就弹爆。所以呢一个嘅方法咧，就即系沿用到而家都仲有一啲钉喺个牛仔裤嗰度啦。 哦，好啦，跟住到敏大人， 好，咁我短短地问啦， 好啦。 大家中意食朱古力啊？ 中意。 中意。知唔知道有一只牌子咧？佢个名咧就 M 字头啊，跟住咧就重复自己嘅名啦。 系 系系就系呢、這个 N 呢个啦，系嘛？ 系。 咁你哋知你都知道咧，佢五颜六色噶嘛。 嗯。 咁我而家嘅问题就系、是、咧，你知唔知边一只色嘅 M 同埋 M 朱古力系最罕有嘅？ 最罕有、 啊，即系你打开佢，佢比较少有。 哦，即系一包集唔同颜色嗰啲入面就有一啲特别、嗯，等于嗰啲彩虹糖。以前我哋都去数咧，啲、 啊、 彩虹糖边一只味系边 一只色啊？ 系啊，边一只色？ 嗯， 系最少有嘅。 其实我细个咧有换齐佢哋啲公仔噶。 哇， 嗯， 有一下 fans 有一期咧，即系好得意噶。佢嗰个公仔仲要唔系毛噶，即系系好舒服咁样，就四粒颜色啦。咁我成日觉得红色就系主角， 嗯、 黄色嗰粒咧佢系大粒啲、长啲咧，就系花生味嚟噶嘛，嗯、即系佢里面包花生噶嘛。咁我成日觉得佢两个咧， 原来 我成日觉得 fans 咧储齐。因 为我细个嘅时候佢哋真系好过瘾啊个样，咁咧红。紅色同黃色， 到佢大個時候，佢哋個樣子就冇過人。 係啊， 其實佢都冇變到，係Kitty變咗， 或者佢覺得邪惡啊，因為令到佢肥啊。 唔係，佢而家好少用嗰個樣子出現咁嘅，即係細個可能留意佢啲廣告啦。咁紅色同黃色咧就老時常出現嘅，我覺得。咁、嗯、之後另外兩隻色咧，一個咧就係綠色。 嗯， 綠色我好記得佢女人嚟嘅， 係 即係喺個廣告裏邊啦。跟住另外好似係咪仲有一粒唔知係？蓝色咯，定系咩嘅？系啦，咁我就估一系就绿色，一系就蓝色。 系， 我估绿色啦。 好， 好，我估啡色。 咦？ 嗱，系咪？系咪？嗱，系咪？ 我呢得一分， 系啊，犀 利 啊！ 因为罕 有 啊嘛， 罕有到连 Kitty 都唔记得佢个存在。 罕有到系咯，佢冇成为一个卡通人物。 系啊，有啡色嘅，但系呢你记得嘅？ 因为唔系，我本来其实都唔记得，我以为系真系蓝色嘅。跟住之后，但我谂下谂下，咦，唔系、啊，好似啡色少啲见，因为佢特登做呢样嘢就系 sell 佢色彩缤纷啊嘛。咁、 哦、 其实朱古力嘅啡色同朱古力嘅颜色差唔多类近噶嘛，咁、嗯、所以少啲又好似理所。當然，我再諗下諗下，咦係、哦，比較食少啲嘅啡色朱古力、哦， 可能真 係係啊。咁、嗯、其實咧，即係呢一隻牌子咧，嗰、那個創辦人咧叫即叫 Forest 啊 ，Forest 金個 Forest 啊，咁但係佢叫 Forest Mars 啊。 嗯， 佢咧都有少少靈感嘅來源嘅，就係佢即係喺1930年咧，咁佢就即係呢個西班牙嘅內戰嗰度咧，佢就見到有一啲嘅兵士咧就食英國某一隻牌子嘅朱古力。嗰只聰明豆啊， 哦， 係啊，咁但係佢翻到美國嗰時候，即係唔係咁通噶嘛嚇，咁咧佢就咧就攞咗呢一個靈感，然後就做咗呢一隻朱古力，而家自己就 patent 咗啦。 口水撒喷有时也欢，我勾引宠物，抽筋需要自尊而锁骨，痛的天黑演化超现实，烟粉一对丝袜，小嘴巴太近而侧边说不，海一海台一套，春风恶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红唇别提我闯这祸。手想那时刻听充满张力，这一刻的你至少是我的。假使转眼上落极暗中穿过鬼域，带你走，让我演你要的角色。看一看，拖一拖，轻春风，学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红唇别提我闯这祸，我杀身。Sammy,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for this. Show them what you got. like that. All right. Keep your eyes on me. Keep your eyes on me. Your eyes on me. Keep your eyes on me.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茉莉，敏感时刻。 好，跟住翻嚟咧，就到我问啦。我就想问一下敏大人同埋茉莉，知唔知道世界上最大嘅泳池系喺边一度嘅咧？ 世界上啊， 中国 嗱呢、這个泳池咧，我睇张相咧，其实佢系成个海滩咁样嘅、嗯。 中国 海滩咁啊？ 系啊，佢大到成个海滩咁样噶。 你有冇见嗰啲多人多到咧？嗰啲泳池好，我就系可能就系见嗰幅相啊。 系， 佢哋有个浪喺度飘咁样噶嘛？ 人造浪， 人造浪噶嘛？ 我反而估如果是的话是那些杜拜的 friend 啊 都会的。 是啊，因为他根本上入面是内陆来的嘛，跟住特登整个湖 有机会。 当泳池咯。是啦。 但都是不啱的。 都不啱都不啱。 是啦，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室外游泳池是 室外啊。 室外是啦，所以呢你望落去就、即是离远睇好像一个海滩咁样、因为室外嘛。佢呢就是一个度假村嗰度嘅。 咁、啊、美国囉。 唔系美国。 好。 咁、你估啦。 系咪大嘅地方嚟㗎？ 系咪大嘅地方？ 系即系大嘅国家。 系啊。 都算国算唔算大？ 都系中国， 唔系中国，唔系中国。 听咗我 坚持讲，都 系中国，唔系中国。 系 唔系中国？我谂我哋，我谂我哋系咪？我谂我哋冇乜去过， 冇乜去过啊？ 系 埃塞俄比亚， 咁点会啊？ 佢就系突然间反其道而行。 埃塞俄比亚呢几年系点讲经济唔错噶，系讲即系 Covid 之前 啊， 系 唔系啊？ 墨西哥。 不 是那些玻利维亚的 friend 那些啊，土耳其啊那些啊，是咯。 嗱，呢一个地方咧就系讲西班牙文嘅， 西班牙文咁咪墨西哥都 系 西班牙文咪西班， 系咯，即系做咩地方？ 南美咯，佢讲 啦，啱啦，啱啦，啱啦，啱啦，啱啦，系南美洲嘅喺个 墨西哥，佢又话唔系啦。 佢人口咧喺二零一九年估计咧就有个十八千万、十八万千万，啱啦！ 哇， 成个嘢都跌咗落地，冇错， 翻了， 耶！马大人有一分，就喺智利嘅。咁啊，呢个咧就系智利嘅圣亚方索度假村啊。咁啊，智利嘅首都咧圣地亚附近嘅一个嘅度假村啦，就拥有呢个世界上最大嘅人造游泳池啦，占地有八公顷嘅，相当于135个标准游泳池嘅大细，咁亦都咧拥有最大嘅室外游泳池嘅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嘅、哦。咁喺呢个游泳池嗰度咧，大家可以做啲咩咧？就可以让住客咧进行呢个帆船啦、浮潜啦、快艇等等。但系泳池嚟嘅，你谂下，所以我就话望落去咧，即系成个海滩咁样。 快艇都可以。 快艇等等嘅水上活动咧都可以啊。 死晒泳客， 就因为佢够大啊嘛，佢百几个标准泳池咁大、哦，所以就即系都安全嘅。咁呢个泳池咧就喺2006年开放，咁水源咧就系由电脑控制抽取啦，同埋过滤太平洋嘅海水。建造费咧用咗大概20亿美金噶，每年咧都要你知道keep 个泳池都即系好花功夫噶嘛，所以每年咧都要俾400万美金嘅维修费用嘅。喂，但系咁、啊，大家可以谂一谂，如果你真系好想去睇下呢个地方嘅话咧，佢个度假村嘅房价咧 又唔係真係好貴嘅啫，即係你以為有個咁貴嘅泳池，全世界全球最大咁啦。佢話咧呢一個度假村嘅房價配上五星級嘅服務咧，只不過係2000蚊就有交易啦。 係 係啊， 機票幾錢啊？但係整間機票好貴嘅， 使唔使驗咗新鮮過冬？ 咁啊 係，遲啲先諗啦，呢啲就 係啦，諗下算啦。好啦，咁啊，不如到我開題啦。嗱，呢一個咧就係關於禮貌嘅題目嚟嘅。係咁咧，香港啦，或者日本啊，或者我哋好多時咧，點樣為之禮貌咧？就係有人俾一個嘅嘢你嘅時候，我哋如果想示意表示我哋有禮貌，就會雙手去接噶嘛，係咪？ 係 好啦，但係原來喺韓國就唔係嘅。咁韓國咧點樣去接嘢先至代表叫做有禮貌咧？ 鞠躬，即腳趾夾， 每次鞠完躬攞腳趾夾， 唔係雙手，單手啊？ 啱少少，都算啱一半嘅啦。 即系单手再加个动作， 仲有一啲动作嘅。 摊开手，好似攞利是咁样。 唔系， 而家泰国我知一合十啊， 系 仲有咩咧？ 单手仲有啲咩？ 单手 讲多谢，单手讲多谢。 即系香港人都讲多谢噶，或者讲唔该噶。 单手同埋另外一只手整一个心心嗰、那个。 不是因为如果深深那个可能是近代的，但其实原来他很久之前已经做了。 但你不能够说我错了，深深那个一定他会做多谢你啊。 这个不是代表我爱你的吗？ 所有韩星都是这样，什么鬼东西都是这个的啦。 跪半膝， 不是，哇，每次拎嘢都好辛苦喎，要咁 讲。摁摁咁啫嘛，意思系。 咁啊，点个头咯。 系啦，点头啊。 微笑。 唔系呢啲， 唔系呢啲啊， 唔系呢啲， 系单手， 系身体语言定系？ 唔系啊，韩剧我冇睇过，不过我比较少睇古装。 其实咧，应该系有嘅，只不过我哋冇乜嘅遗意嘅啫。但系佢而家讲完之后，我都发现，咦，系，我都见过，真系， 即刻睇翻套《李斯王朝》先， 系咩咧？ 好，开股啦， 好啊！ 佢就话咧，其实原来咧，双手去接嘅话咧，即系我哋香港或者日本咧， 即系贪心啦。 听唔到， 就系贪心嘅意思啦。 唔系贪心意思，原来对佢哋嚟讲咧，可能有机会佢觉得呢一个系唔尊敬嘅行为嚟嘅。咁喺韩国嘅礼仪里面，如果晚辈喺长辈手上面接过一啲嘅嘢嘅话，佢哋系需要咧另外一只手咧去托住自己个呢个手踭， 系 先至去拎嘅，就等于咧之前咧就喺呢个颁奖典礼入面啦。XO 啊，佢都会系攞奖嘅时候咧，就会托一托自己，系啦，先至去拎一个奖嘅。咁咧好啦，咁啊，不过之前咧，因为咧某啲嘅颁奖典礼嘅时候，佢哋咧或者有啲人啦，就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因为大家嗰啲嘅文化唔同啊嘛，咁咧有其他地方嘅 fans 咧有误会过，就会哇，点解我哋个偶像咁冇礼貌噶？唔系双手去接嘅，但系原来其实喺韩国方面咧，呢一个先至叫做系礼貌同埋尊敬对方嘅意思。 好，咁今晚嘅问题就问晒啦噃。 系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公布呢个分数啦。 结果系 Kitty 亦都系赢咗，有两分，我同埋敏大人各自有一分。내게속에쏟아대는소리가말 Let it blow 오감은그가들어설리고곤도서고들어온난제멋대로빚어하나늘뜬채로잠들던소리가지스며대는 The Phantom I'm so free dance 서로 배에 불이 켜지면 내가 사라져 있지 난 위험되고 I don't think so 혼자 내게 파고들어 I don't think so 깊게 스며들어 I don't think so 혼란스러워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about it I don't think so 보이지도 말아 I don't think so 눈을 가진 못 가져 I don't think so 집착하지 좀 마 그것은 날 지겹도록 버렸어 죽고 죽는 악몽 Say what you like. 그린 너와 행복했었던 시간들을 알아. 이제 그대 한다는 거 보게 돼 everything. Yeah. 나란 보고 I don't think so. 모든 내게 파고들어 I don't think so. 넌 내 눈을 가려 I don't think so. 진실들을 덮어 I don't think so. 들려드린 완성의 11시 30분 一阵间新闻翻嚟嘅敏感时刻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70%。先听一节11: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听日起陆续在湾仔、葵青、九龙城和油尖旺区各设一间临时检测中心，为自愿检测的市民采样。其中港湾道体育馆的湾仔临时检测中心听日开始运作，采样和检测由华大基因提供，预计每日检测量为1000个样本。石梨社区会堂的葵青临时检测中心星期日开始运作，采样和检测由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提供，预计每日检测量为1000个样本。湾仔和葵青临时检测中心暂定开放至今个月14号。政府正安排在九龙城和油尖旺设立临时检测中心，详情稍后公布，又强调所有检测只会在香港进行，样本和个人资料不会送出香港以外，检测样本完成检测用途之后就会销毁。政府因应酒吧感染群组，一连三晚安排承办商到酒吧区派发样本樽，鼓励酒吧从业员和顾客接受病毒检测。承办商晚上到兰桂坊派样本樽，又在云咸街附近停泊流动车，星期六晚和星期日晚分别到尖沙咀和湾仔酒吧区派样本樽。承办商向酒吧从业员派样本樽之后，会在随后一至两日收回样本，顾客要在星期六至下星期一上午9点至下午5点自行将样本交回承办商停泊在鲗鱼涌海泽街的流动收集车。有原本打算领取样本樽的市民得悉要亲自将样本交到鲗鱼涌的收集车之后，决定不领取。亦都有市民认为当局提供机会就会做检测，可以多一重保障。解放军表示，美军麦海恩号导弹驱逐舰今日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视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说，美方频频派军舰到南海炫耀武力，强化军事存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是赤裸裸的航行霸权和军事挑衅，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挑衅，严格管控约束海空军事行动，以免引发不测事件。发言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时刻高度戒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563点，升1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69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3，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6.61美元，卖出1927.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11点半之后，莫莉我哋继续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咁今晚咧，我哋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委员 Grace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欢迎 Grace 先。Hello， 大家好。 嗱，其实咧，我哋做呢个环节咧，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啦。咁好犀利嘅咧，就基本上咧，每一次我哋探讨嘅问题，虽然都系围绕住性，都系咧会唔同嘅，即系每一次都有唔同嘅得着同埋角度去睇啦。嗱，今次Grace 带上嚟嘅题目咧，我都觉得是之前应该是没讲过，但是原来又很贴身的、就是讲这个网络的性骚扰。 是没错。是啦。咁因为大家都疫情之下啦，咁多咗时间呢上网啦，接触一啲社交嘅媒体啦，咁可能大家呢都会发现到呢，咦，唔多唔少都有一啲网络嘅性骚扰嘅情况出现，例如係一啲语言上面嘅性骚扰啦，或者係呢有时候我哋睇到一啲嘅新闻呢，就都听过呢係有一啲男女朋友可能佢哋分咗手之后呢，咁一方呢就心有不甘啦，咁将一啲好私密嘅照片呢咁放上网嘅，咁甚至係要挟对方咁样啦。咁呢啲情况呢，就我哋嘅前线嘅观察呢都觉得係多咗嘅，特别喺年轻人嘅身上嘅。 咁我问一下 Grace 啦，其实呢个网络嘅性骚扰有冇一个定义嘅呢？即係譬如喺网上面我留言，即係讲啲乜嘢叫做啊你算係性骚扰啦，即係有冇一啲係我觉得唔係喎，呢啲即係灰色地带嚟嘅啫，咁样即系有冇一个明确嘅定义噶？ 嗱，咁我哋首先翻去最基本先啦。讲开性骚扰咧，系讲翻咧就系一啲唔受欢迎或者系唔被接受嘅性注意力啦，或者系带有性意识嘅接触嘅。咁呢一啲咧可以系一啲嘅语言啦、动作啦、一啲嘅行为啦、一啲贿赂以性作为要挟或者贿赂嘅行为啦。咁只要令到对方感到唔舒服、唔愿意， 感到受到冒犯、尴尬或者是伤害呢，咁都足以是构成性骚扰嘅。咁至于网络上嘅性骚扰呢，其实简单嚟讲就係成件事呢发生喺一个网络上面嘅啦、一啲嘅社交媒体上面啦，咁主要呢就都系以语言或者系呢一啲嘅即系可能系影像啦，咁令到对方感到冒犯。呢啲语言影像呢都系带有性意识嗰个嘅接近，而对方是不喜欢的，那都是属于网络的性骚扰的。 那网络性骚扰呢会不会说、其实是大家认识的，即是 friend 的多一点，还是不认识的多一点？即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不明来历的 message 的嘛，譬如突然间问我你男定女啊，你试不试下 one night stand 啊，这样。 你今晚得不得闲啊， 是啊是啊，定是其实原来个意见或者有些统查一些调查就发现其实 friends 反而多一点的。是这样。 咁我暫時就冇呢一個調查嘅數字啦，咁但係其實呢兩者都有嘅、可以係一啲陌生人之間出現嘅網絡性騷擾啦，咁亦都可能係大家認識嘅朋友仔之間啊，咁可能一方以為覺得自己只係開玩笑嘅啫，取笑下或者係講下對方嘅身材啦，咁但係另一方只要覺得當下嘅感受啊係、覺得唔舒服受到冒犯嘅話呢，咁都可以係構成性騷擾嘅。咁所以無論係陌生人或者是熟人之间呢都会出现性骚扰的情况的，即都会有这个可能发生啦。还有一点都很想强调的，就是呢无论是男性女性都可能是受害者，无论男性或者女性都可能是加害者的、可能我们传统上就会觉得呢女仔是弱一些的 地位啦、可能呢受到性骚扰的机会会大一点，但其实呢男仔、男性同样都会是受到性骚扰的。 是。 又或者是加害者方面，因为呢原来最近呢南韩社会又发生了一单、新闻、就是呢跟电台有关的。就是有一个电台的主持呢是女士来的。是。她在网上的直播里面呢就是跟一个未成年的初中学生去倾偈。 是。 但是期间呢她就很刻意地问一些很敏感的一些的问题、是带有性的意味的。 是。 你现在这么精力旺盛，你这个年纪而家有疫情啦，咁一个人喺屋企做緊啲乜嘢啊，即係暗示佢会唔会有一啲同性有关嘅行为啦。 直播緊嘅，大家 直播緊嘅，咁所以其实呢你会见到呢原来女性都可能係一个性骚扰嘅加害者㗎。咁我就想喺呢个观念上呢就扭转大家一啲嘅常见嘅諗法啦。 係呢、這个我哋明白啊，因为莫莉同埋我呢都係口沫遮拦嗰啲嚟㗎。有时见到啲靓仔男嘉宾都可能会即係讲嘢呢会过分咗。 係你哋嘅男成员都成日俾我哋调戏。 但应该又未至于性骚扰嘅，因为始终我哋呢个环节咧，又即系打正旗号问啲性嘅问题啊嘛。 但系我想问下，头先你话韩国嗰个咧，其实佢个题目系咩先？咁如果佢个题目， 如果佢系性情中人咁嘅环节， 系咯， 我觉得 应该系无关嘅，同呢个性嘅话题。不过头先咧，你哋讲嗰个即系同男嘉宾咧开下玩笑啊咁样，其实亦都带出咗一个信息咧，就系沟通嗰个重要啦。但是当下如果受者觉得不舒服不愿意呢、其实他可以大胆同埋呢好相信自己嗰个嘅感觉感受，咁就係同对方表达出嚟啦。喂，你头先咁样讲我好似有一啲唔係咁舒服嘅地方喎、咁当然你表达嗰个语气呢係可以好温和嘅，都唔係话好指责式咁啦。咁就令到对方呢收到个讯息，咦係喎、我呢一下嘅表达呢可能係伤害咗对方㗎喎、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呢喺防范呢个性骚扰方面咧，都系重要嘅。 系咁，想问一下 Grace 咧，譬如我哋即系面对面啦，又或者譬如办公室性骚扰，我哋就会听过啦。咁如果真系咁不幸发生呢啲事情咧，可能真系可以即系告佢，即系话啊，我要即系攞翻一个公道咁样又会啦。咁但喺网络上面又得唔得咧？因为系咪好难会譬如send 咗 message 咁啊 delete 咗，会唔会又冇咗个证据啊？又或者系点样可以点样处理咧？因为成日感觉上咧喺网络上嘅嘢咧就隔咗一重咁样样。 其实首先都要澄清翻咧，原来即使喺现实世界发生嗰个性骚扰啊，咁咧都要系从一个民事嘅途径向评基会求助啦。咁同埋咧就系、发生嘅受害者同埋咧加害人之间咧系要有一个关系嘅设定嘅、可能系一个上司对下属，或者系一个老师对学生咁样，呢一种嘅关系。咁嗰个投诉 后咧，先至系会受理咁样嘅。 咁即 系 话 民事嘅诉讼嚟嘅。咁、哦、你话除非有一啲身体嘅接触啦， 即系譬如我搭地铁咁搭港铁咁样，有个唔识嘅人。 摸譬如摸到你嘅私隱嘅部分，咁呢個好明顯啦，咁可能已係構成一個刑事嘅責任，係一個非禮嘅即係罪行咁樣啦。咁但係網上咧，的確係嘅喎，網上咧就暫時都冇乜嘢嘅法例咧係有一個即係可以係去即係受理到嘅嚇。咁所以如果真係遇到網絡嘅性騷擾咧，咁我哋一般都會建議咧受害者佢哋咧係傳嗰個證據啦。嗯、例如咧就係 cap 圖啦 ，cap screen 啦嚇，咁咧就即係千祈就即係唔好咁快刪咗佢啦。雖然可能咧你接收到啲信息，譬如頭先咧你嘅例子就話喂 one night stand 係咪？ 即係見到我都覺得好核突咯，即係要刪咗佢啊！ 咁當然目前咧係未有即係即係監管，即係可以好受理到啦。咁、但係咧都覺得係需要留下證據，睇下有冇一啲嘅機會咧係。可以咧，系去处理咁样嘅。咁当然啦，亦都有一啲性骚扰嘅情况，网络嘅性骚扰情况咧，咁就系、是、可能系未经对方同意咧，系发放一啲亲密嘅照片嘅，甚至系一啲性爱嘅片段啦，咁啊，就呢个行为本身咧，就冇乜嘢嘅即係可以监管到你嘅。但係你将呢一啲性爱嘅片段发上网站，发上呢个社交媒体咧，咁可能你又触犯咗呢一个发放即係淫褻物品发放嗰个条例㗎喎、咁就係你去发放一啲嘅色情嘅资讯啊咁样。咁呢个咧就係即係一定係一个刑事嘅责任嚟㗎啦。 好啊，咁啊呢一个题目咧其实都好贴身啦，甚至乎其实在很多的报章的新闻上面间不时都会看到的。我们听首歌回来继续跟 Grace 探讨这个问题。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沉重地沉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找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颠簸。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上机舱去搜索，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漩涡。 出走，天天很沮丧，回望天空爆破，其实太脆弱，不懂反抗。我们能升空，偏偏发觉很错，城内祝福望走，后悔不怪去搜索。 出走，期待后累，终于成就着壮举，偏偏好想撤退，就算粉碎。 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同阿 Grace 倾偈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呢个网络嘅性骚扰，咁啊 Grace 咧就好强调，加害者咧唔一定系男性嘅，即系千祈唔好以为咧，即系女性咧就系比较柔弱嘅，多数咧都系佢哋咧被加害噶啦。咁其实咧男同埋女咧都有可能系加害者嚟嘅。咁除此之外，有冇话边一类人咧系比较容易喺网上面咧就即系触犯咗呢一啲嘅事情咧？ 嗯，我諗呢第一類人呢就係可能佢哋比較缺乏呢個同理心啦，咁佢哋可能比較少啲能夠站喺他人嘅角度呢係去了解對方嘅諗法同埋一啲嘅感受嘅。咁特別喺呢個虛擬世界裏面啦，我哋覺得我講句笑話啫，我講句即係三級笑話啫，咁我又唔認識對方啦，咁我又見唔到對方個即時嘅反應喎，咁如果即係要佢去切身處地去為對方諗呢，就似乎难上加难啦吓，咁所以呢一个同理心嘅教育咧，我哋觉得喺防范呢个网络性骚扰咧，都系重要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呢个社会文化咧，好多时候我哋咧都会咧系将嗰个即系一件即系不幸事情嘅发生咧，我哋好容易咧系会怪责受害人嘅。即系简单嚟讲，可能咧你唔见咗银包，即系都即刻会有啲人话：哎呀，你系咪将个银包唔知放咗喺边？你是不是没拉开拉返好个袋啊，咁我哋好即时呢即都会觉得呢嗰个责任喺个受害者， 即话去引人犯罪咁样。 咁啦，咁更何况呢係同性呢个事情有关啦，咁会有啲人会觉得咁你喺个 IG 度鋪咁多咁性感嘅照片，咁你仲唔系惹人犯罪，咁人哋调戏你几句都好正常㗎喎，咁其实佢将自己一啲嘅照片，佢喜爱嘅照片摆上呢个 IG，并不代表咧，佢系欢迎一啲，即系佢唔想受到呢一个性嘅骚扰啊。其实真系绝对系两回事嚟嘅吓。但系咧，我哋似乎都好习惯咧，就系当一件事情发生咧，觉得被侵犯者咧系要负上呢个责任嘅。咁所以我谂呢一度咧，亦都系教育嗰个嘅重要咯。系啦，咁就当然啦，我哋讲到话边一个系性骚扰者之余咧，咁其实咧我哋近年喺呢一个防范性骚扰嘅教育里边咧，我哋成日咧都会好强调呢个旁观者嘅角色嘅， 系 吓，咁就系当你见到，咦，原来咧身边系有人发生咗性骚扰，又或者喺网络嘅世界里边你见到咧有人系讲咗一啲嘅说话系属于一啲好冒犯性嘅，咁作为旁观者，你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样吓，咁当然啦，如果大家都觉得呢个世界唔关我事嘅好多嘢吓，咁其实咧对于呢一个阻止性骚扰嘅发生系无助啦，咁我哋都咧好鼓励咧，大家如果系可能嘅话咧，就作按照自己能力嘅范围去提供一啲嘅帮助，譬如即时咧都可以咧喺个留言区嗰度表达啦，呢句说话咧其实似乎咧好令人反感吓，当事人咧系好唔喜欢吓，咁原来可能一个好简单嘅留言咧都可以系有助呢一个嘅即系阻止对方咧系再继续咧系骚扰落去咁样嘅， 因为有啲人系有心嘅，有啲人咧又真系无意嘅，咁可能你嘅点醒咧，令到无意嗰啲人咧都会即系 aware 自己，哦，其实系咪讲得过分咗咧？即系有时候即系隔住个电脑嘅时候咧，你真系讲嘅可以去到好尽噶嘛？ 系系啦，咁所以呢个旁观者教育咧，我哋近年咧都系即系经常去做啦吓。咁正如咧发生喺呢一个现实世界里边嘅，咁可能你目睹一个性骚扰嘅发生咧，其实咧你都可以即时用一啲嘅身体语言去。 即係令到嗰個加害者咧有個警覺嘅嚇、啊。哦，原來呢個行為咧，我哋身邊嘅人都睇到啦嚇。咁、啊、你即係令到個加害者咧知道咧，佢唔可以再繼續落去，要停止啦。 嗯，会唔会话咧有啲说话咧，即系我使唔使话，即系每一次同人倾偈嘅时候都讲明？嗱，我可能咧个人即系讲啲嘢就可能抵啲嘅咁嗰啲，即系每一次就事先讲明俾人听，等人哋误会咧。如果唔系嘅话，我喺网上面嘅话，我应该可以点样做，可以减低令人哋误会嘅嘢？ 嗱，咁當然啦。如果喺網絡上咧，我哋都要留意自己嘅一言一行啦，嚇。咁啊，就亦都即係有一啲嘅説話咧，可能咧你唔係咁清楚嘅情況之下咧，咁都 唔 避免，盡量避免啊，係啦， 即係或者同熟啲人先好咁樣玩啦。 嗱，我頭先都係講過咧，熟啲咧，其實咧都係嗱，因為好多時候性騷擾咧都係咧，嗰、那個受者嘅感覺都係重要嘅。咁、受者感覺亦都咧視乎可能同你嘅關係啦，或者佢比較熟悉你個人嘅個性啦，嚇，咁都會有一個改變喺度嘅嚇。咁所以咧，就一開始亦都覺得咧，其實咧溝通咧嗰樣嘢都係好重要嘅。 係，咁阿 Grace 有冇接觸過一啲有關於呢個網絡性騷擾嘅個案呢？ 最近咧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一个新闻啦，咁就係有一个中学生咧吓，咁佢哋咧就即係发生即係亲密嘅行为啦，咁而呢一个嘅片段咧最后咧就係被公开广泛咁样流传嘅吓，咁、那个女事主咧就觉得好受到好大个情绪嘅困扰啦吓，咁、其实咧即係当呢、這、一个女事主其实係未经佢嘅同意之下去公开呢个私密嘅影片咧，其实係即係属于一啲好侵犯个人私隐嘅行为啦吓，咁我哋咧亦都利用呢个新闻咧就係同年青人咧作为一个教育嘅题材啦吓，咁同佢哋讲翻咧，其实咧当我哋接收到呢一啲嘅影片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唔可以去广传啦，做一个易度嘅伤害啦。咁同时咧，亦都留意，原来咧，我哋将呢啲影片再去网上发放咧，有机会咧都系即系抵触咗咧呢一个嘅淫涉及不雅物品管制嘅条例嘅吓，可能咧系会被判刑同埋罚款嘅。 系，所以唔好见到人哋传我又传咁样啦，即系我哋其实应该要即系挺身而出，觉得呢件事系唔啱嘅，咁啊就尽量咧即系终止咗佢。咁所以其实即係第一样嘢就係要保护自己先啦，首先即係尽量唔好俾机会人哋可以骚扰到我哋啦，或者留咗啲即係头先所讲譬如一啲影片啊或者相片啊咁样。第二呢就係亦都喺譬如网上面讲嘢嘅时候呢，大家都要即係小心啲啦，亦都唔好太过分，即係觉得隔住个屏幕就冇所谓㗎啦，咁讲咩都得啦，咁其实呢都係某程度上有可能係令到人哋觉得不安嘅。咁今晚咧多谢晒 Grace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网络性骚扰嘅题目，咁希望下次咧再邀请你上嚟同我哋分享。 好，多谢邀请 ，Thank you。 拜拜。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退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斗性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明天我要 为错觉错然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铺后花，暗黑你醒守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此想牺牲你爱也懂。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以东狮子以西仙女以北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任何你醒守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此诉，今天我来撑起。